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今个礼拜浩浩汤汤的第三节啊。咁样呢，就头先讲过呢，就是 John Conway 呢，这个英国的数学家呢，在1970年所提出的一个好简单的游戏。咁喺度呢就介绍过啦， Jeffy 啲记性好啦，我啲记性真係差啦，佢话讲个成集添㗎啦，冇错啦。咁佢就係呢，其实好简单㗎啫。佢就係一个好似无尽嘅格仔纸、一个网格咁样。咁样但係如果我哋考察其中一格呢，我哋呢就可以话佢着咗定熄咗，或者你叫做生定死都得、我就当係着或者熄啦。咁如果任何一格呢，其实係得四条守则，好简单㗎啫。如果呢一格係着咗嘅。好啦，咁呢個其實我哋係一步一步嘅，我哋叫做一個迭代式嘅變化，或者叫 iterative、iteration 啊。咁第一步佢係著咗嘅，咁第二步係點呢 ？Step two 係點呢？原來就要考察佢嘅周邊啦。因為一個網格嘅周邊咧有八格噶嘛，係嘛？上面三格，下面三格，左右一格，咁就八格一格仔紙係咪啊？咁如果我哋考察呢八格入面咧，如果係有少過兩格係著咗嘅話， 是 啊，即是一格或者零啦。咁佢 step two 呢，中间呢一格呢就会熄㗎啦，就会死亡。咁即係某一程度上呢，就係、无疑即係话我哋原来人呢孤独都会死㗎喎，真係。即係冇同伴啊，互相扶持啊，都会死㗎，即係。咁呢个就係会死。好啦，但如果你考察呢一格，佢原本都係着咗嘅。但係如果佢个轮格有二或者三系即係着咗嘅话呢，咁佢下一步呢就继续着。 继续着 、即係 status quo 啦。唔變。好啦，但係如果第三條嘅守則呢，就係、話如果考察呢一格都係著咗嘅，但係而如果佢個輪格係多過三個格係著咗，即係譬如四五六七八咁啦，咁佢下一格呢 就 下一步就死㗎啦。咁呢個呢就無意咩呢，喺生物界呢就叫 overcrowding 啦，即係實際上人口膨脹 多，人 過多就資源不足，死咗啦。咁但係如果嗱，咁頭先嗰三個呢都係話假設中間嗰格著咗㗎嘛。好啦，而家假設中間嗰格呢其實係熄咗嘅。咁、但如果咁啱佢個輪格係有三粒著咗，三個著咗呢，咁佢下一次呢就由熄 就 變咗著啦。咁呢個呢其實呢就係、無疑咩呢，就係、出世或者即係一個繁殖。即係當然呢，繁殖本來我哋呢人類世界就男女就已經得啦，咁佢就當係有一種三個性別咁，好似 三個， 即係總之三個夾埋呢佢就可以催生一個中間嗰個嘅、即係如果佢八個輪格啱啱好有三粒著咗呢，佢下一步呢就由色都會變著嘅。就係、咁四條簡單嘅守則，你發夢都估唔到嘅。原來你即係當然呢，其實我當時係認識呢個 game 就係睇咗一本書，就係1984年出版嘅，叫做Recursive Universe。 Recursive 即係循環又循環又循環咁解嚇 ，Recursive。咁啊，個作者叫 William Poundstone 嘅。咁呢本書都係一本經典嚟嘅，因為我諗佢係第一次咧將呢個咁樣奇妙嘅即係生命遊戲咧帶到普羅大眾之中嚇。佢、用啲好顯淺，但係都好多插圖嘅。咁我當時睇咗真係好震撼。即係你開頭唔信嘅。唔係呀嘛，咁簡單嘅守則吓、都唔係咩複雜嘅深奧嘅嘢。但係呢竟然出現嘅嘢呢係有啲呢你嗰啲圖案呢就斬下斬下啦、不斷斬下斬下。但係有啲圖案係會喐嘅添。 係。 會喐㗎喎，喺個網格度呢一路咁樣叫 glider 啦、即係滑翔機咁。就係有啲嘅圖案呢係可以呢互相碰撞之後呢變成第二樣。有啲呢就碰撞之後呢就會好似一個機關槍咁不斷噴射啲 glider 出嚟嘅，一路係唔會完嘅。咁有啲呢即係當然就要視乎你嗰、其實呢個所謂遊戲其實真係唔係遊戲嚟嘅，所以係從來冇流行過嘅。因為你嗰個玩遊戲嘅人係冇嘢好玩嘅。你唯一決定嘅就係嗰個 初 始 嘅 個 pattern。 其實有喎。而家好似我記得嗰陣時咧，聽完之後有 download 啲 app 啊，而家 係啊， 佢 app 係可以俾你自己 set 啲圖案， 係啦係啦， 即係你就自己去試下 你 set 個圖案，咁你睇下得出咩結果咁樣嘛，係啦。咁呢個咧， 雖然都冇人玩， 我都好似講過上次咧，我當嗰時咧，我啲電腦好渣嘅，咁樣咧，但係嗰本Recursive Universe 後面咧有一個附錄，那個附錄咧真係有一個 computer program， 就得即係焊在喺度嘅，但係佢用咩咧？用 basic。咁我就捉住我個天文台個同事喺、我哋個公餘嘅時間呢、就攞住個電腦，喂你幫我哼咗呢個 basic， 入去同埋等佢 execute 呢個 program 啊，咁佢又好好 nice 啊，嗰度都係幾十行嘅指令啫，咁佢真係幫我坑入去，我哋真係玩過下嚟嘅，咁但係當然我電腦個功能所限啦嚇，啲嘢又慢啦嚇，即係嗰個 visual 咧又唔係咁靚啦，係嘛，但係都有少少感受得到，咁呢個係講緊八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末啦嚇，咁但係咧嗱由呢度引申到咧就係、是、關於講嗰個進化嘅問題啦，翻翻到嗰個逆商啊進化嘅問題。咁嗱呢本書就1984啦，啊即係7084。咁但係有一本書咧，其實就當然佢已經係完全知道曬呢啲結果㗎，就係、是、著名英國生物學家嚇嗱、啊、John Conway 做在世啊 ，John Conway 真係好嘢。John Conway 係1937年出世嘅， 嗯， 咁所以而家咧就應該係80啦，係嘛，即係啱啱80歲啦、嗯、，John Conway 都。咁但另外一個咧就係、是、Richard Dawkins 杜金斯，咁就著名嘅自私的基因。Savage Gene 嘅作者，咁但系佢嗰本書咧就係1976年出版嘅啦，《自私的基因》係嘛？咁但係佢1986年咧，十年之後咧，佢寫咗另一本書叫《The Blind Watchmaker》。嗱，《The Blind Watchmaker》好有意思嘅，佢、呢個 Watchmaker 就係一個做錶嘅錶匠啦，做錶嘅人，但係盲嘅。點解咧？原來話說，哇，又講翻好早啦，就1802年。 嗯， 1802年咧，其實佢係早過達爾文嘅進化論都好多嘅喎、 嗯， 啊，即係大半個世紀，因為我哋講過啦，達爾文就係1859年啊嘛， 嗯， 就係發表嗰本《物種起源》，但係咧喺1802年咧，其實就係有英國嘅一個咁嘅神父， 嗯， 咁啊叫 William Paley， 叫佩利啊 ，P A L E Y 啊，呢位叫佩利啊，佩利，威廉佩利咧，佢寫咗本書， 係， 嗰本書咧其實就係叫《自然神學》。 嗯 ，natural theology 喎，咁佢就因為嗰陣時個現代科學都發展得好蓬勃，佢就不能再忽視啦，即係佢覺得科學又唔能夠當佢冇道嘅， 嗯， 但係科學點樣同神學可以協調起嚟咧？係、 嗯、 嘛？咁於是咧佢寫咗呢本書，咁佢就舉咗一個即係可以話好有說服力嘅，即係當時啲人覺得嘅例子，佢話嗱，我哋咧喺郊外行行從行行， 嗯， 嚇、啊、寫意咁樣喺田野啦嚇、啊，突然間見到路旁咧見咗個。懷錶，即係以前就未興手錶㗎，1802年啊，嗰啲錶全部都係袋一袋有條錶鏈咁樣，係嘛？有袋錶啊，咁佢呢個袋錶或者懷錶咧，佢話哇好精緻好靚嘅，咁、嗰個人執起嚟睇，打開哇見到佢一路行緊啦，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啦，咁佢就問一個問題啦，佢話大家會唔會覺得呢個懷錶係？呢、這個自然界嘅一個產物咧， 咁其實咪同頭先嗰個直升機嗰、那個 其實一樣，即係波音747嗰個一樣，係嘛？呢、這個就係佢鼻祖啊，呢、這個始祖嚟嘅。係佢話你我哋都唔會覺得，譬如你一劈泥，你就當佢係啊，可能係自然嘅產物啦，一劈泥嘅係、就算一嚿石頭都係啦、但係你有一個懷錶咁鬼死複雜，係咁精密個結構，係、嘛？係咁有秩序先至令到佢咁樣行嘅。任何即係有 sense 嘅人咧，都唔會。覺得哦，呢、這個原來係自然發生嘅自然界，你一定會話呢、這個錶一定有一個創造者， 嗯， 冇錯啦，就係、是、一個 creator。咁於是咧，佢就咁推論啦。但係你睇下我哋嘅自然界， 嗯， 成個大自然萬事萬物，哇，係幾咁和諧 啊， 係幾咁有秩序，幾咁複雜。蜜蜂啊、彩蜜啊、六角形嗰、那個嚇、蜜蜂豆啊嚇、即係所有嘅萬物欣欣向榮啊、開花啊、結果啊咁樣嚇、人類啊呱呱落地啊就長大成人啊，佢話唔通我哋嘅複雜程度會低得過呢個懷錶咩？咁佢話你哋啲人點可能話呢個世界係冇創造者嘅咧？ 嗯， 呢、這個世界就等於呢個懷錶， 係 係嘛？所以正如個懷錶係有一個 watchmaker。我哋呢個世界都有一個 world creator， 咁呢個 creator 當然就係至高無上、至善嘅上帝啦，全知全能嘅上帝啦。咁、所以咧，佢呢一種咁嘅推論咧，就叫做自然神學啦，叫做 natural theology。咁當然咧，其實嗰陣時佢未知有進化論呀、咁、所以佢已經係盡嘅所能，就咁樣嚟去推論。咁當然咧，宗教界啲人就梗係好 buy， 其實有啲就 buy 到今日， 係 buy 到今日係嘛？咁但係殊不知，其實。達爾文1959年就發表咗啦，咁而家過百幾年啦，係嘛？百幾年咧，其實個研究已經係多到不得了啦。咁、當然一個研究咧係好多個層次嘅，一個層次就係生物學嘅層次啦。但譬如好似 John Conway 呢啲，佢原本係一個數學嚟嘅。咁、仲有咧，其實 John Conway 有一樣嘢不得不提嘅都，原來佢呢一種咁樣嘅佢有一個所謂 generic term 嘅，即係形容佢呢一種咁嘅遊戲所產生嘅現象咧，其實佢。在那個術語上叫做 cellular automaton， 或者 automaton 啦，睇下你英國定美國啦嚇，即係呢個係 automaton 咧，即係英文英國咁啊，其實就係一個自動機，即係嚇一個自動化嘅嚇，即係佢冇意識嘅，但係佢就有咩嘢輸入就有咁嘅輸出，咁啊叫 automaton。咁啊 cellular 嘅意思咧就係一格一格咁解啫，佢唔係話細胞咁樣。但係我上個維基咧，我就唔中意佢嗰個中文名，佢個維基嗰個中文名咧，我唔知邊個譯台灣定大陸啦，就真係譯做細胞自動機。但係咧，我就自己改個名，我就係叫做，不過又係都唔好嘅嚇、一個祖毛嘅自動體， 祖毛、 啊、即係或者叫做組元，即係一個組成啊嘅元件啊、嗯，或者一個單元啊嚇、嗯、，cellular 其實咁意思啊。其實你知唔知即係外國嗰啲叫 cellular phone 嘅，係我哋嗰啲手機叫 cellular phone 啊嘛嚇。誒、記得帶你嘅 cell phone 啊咁樣，佢叫簡稱叫 cell phone。人哋唔知點解叫細胞咧，咁其實佢係 cellular 嘅字嚟嘅、 嗯。 但 cellular 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單元一個單元咁解，係、 嗯、 嘛？咁你呢個 cellular automaton 咧，其實係有好多種唔同嘅形式。而 John Conway 呢個咧係差唔多係其中一個最簡單嘅一個表述嘅形式嚟嘅。咁亦都有好多嘅數學家，自從佢提出之後咧，其實講真，由70年到而家啦，係嘛，即係就嚟50年咧。其實嗰個研究啊，我諗啲論文係多到不得了嘅，你發夢都估唔到。當然佢已經 extend 咗好多噶啦，即係對於呢個遊戲啊，又將佢加好多嘢落去。但係咧，佢話原來佢係同我哋數學上嘅一個叫做計算理論 （computation theory）， 嗯， 啊，同埋我哋以前都即係見過下、接觸過下，當然冇深入講啦。就係、是、所謂嗰、那個叫做 computability 可計算性係有關。 嗯、 其實喺個廣義上咧，呢、這個 John Conway 呢個 life game 咧，就係、是、一個勁到不得了嘅圖靈機嚟嘅、嗯，一個 Turing machine 嚟嘅。你記唔記得、哦、我哋咪講過 Alan Turing 嘅係嘛？即係佢話有一個 universal 嘅、computation machine 啊嘛，係嘛？即係你其實係乜嘢嘅難題俾佢都得嘅數學難題。咁、嗯、就即係佢個按照指令可以計算嘅。咁原來喺理論上咧，John Conway 呢個 life game 咧，就係、是、一個 Turing machine 嚟嚇、不過咧就唔再講咁深入啦嚇。好啦，咁樣咧就跟住落嚟咧，我就想講啦，就即係話原來複雜嘅事物唔一定有複雜嘅原因， 嗯， 甚至話即係複雜嘅現象背後嗰個嘅各種。即係衍生呢啲複雜嘅現象啊，嗰啲嘅定律啊，或者嗰啲守則啦、可以係好簡單， 嚇、 即係其實亦都呢啲係老生常談，咪諗下，譬如象棋嗰啲 rules 啊、無論中國象棋亦或國際象棋，都唔係複雜㗎，係嘛、幾句講完啦，譬如你教你個仔捉象棋，你捉象棋，其實我哋叫做易學。 难精 难精就咁解嘛，因为原来啲 rules 就 simple 嘅， 系 哇！但系你谂下，即系就以国际象棋啦，因为世界上都以呢个为例啦，尤其是你啲电脑 AI 啊，又咩 Deep Blue 啊，又 Deep Thought 啊，而家仲有一个叫咩名我唔记得咗啦吓，叫咩 AlphaGo 定乜鬼嘢？咁你同嗰啲大师啊，你嗰个咁样嘅棋局啊，哇！嗰、那个复杂程度同埋嗰个变化咧，简直系即系无穷无尽嘅。 呢度咧有个我一路都谂唔明嘅一个少少嘅吊诡， 系 我发觉。反而仲簡單嘅規則咧，係、仲複雜嘅。 係嗱呢個就可能係啦嚇，即係話複雜嘅規則咧，你其實有啲道理嘅，因為複雜嘅規則咧，好可能整下你整得太複雜咧，佢就自己撞自己死咗、死機。